这些难民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波折，长途跋涉了2天时间，还要忍饥挨饿，本身就已经很脆弱了，濒临崩溃的边缘。然后今晚寒风一吹，恐怕明天早上很多人都要起不来了。发烧、腹泻、感冒、心肺功能衰退，这都是受寒后再正常不过的病症。在这荒野上，人类所面对的困难远不只是野兽，还有无处不在的疾病。这么多人逃难，能有一半人走到109壁垒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如果遭遇实验体和狼群，还会更少，甚至全军覆没。第二天清晨，果然如任小素所料的那样，许多人从地上爬起来，便感觉浑身没有力气，并且身体内还伴随着酸痛。他们长途跋涉后又沾染了风寒的代价，彻底爆发。有一些人身体素质好一些，能扛住，但有一小半人是绝对扛不住了。任小素发现，壁垒人的肌肉都并不是很强健，起码不像集镇上的流民们一样，就连小玉姐这样的女人都比他们强一些。这时候，昨天有篝火取暖的人群就体现出不同来了，甚至连江无带的那群学生都没有什么事情。 赶紧走吧。 任小素起身看了周围一眼， 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发病区，如果不赶紧离开，恐怕还会被传染。 这些人没救了。 师父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。 陈无敌说道， 我们不能丢下他们不管。 西天就在前面了。 任小素一边走一边说道， 我要去西天取经，你想留下就留下吧。 陈无敌愣了一下，他思索了半天才终于跟了上来，似乎对他来说，护送师父去西天取经应该是更优先级的事情。看到陈无敌跟上来，任小素才稍微松了口气，他是真担心这陈无敌傻乎乎的去救那几百号人呢，怎么救啊？王富贵那里还有一些抗生素药物，可问题是一个人背的药够干什么？而且那是王富贵一辈子攒下来的本钱，又怎么能无私的给这些人吃呢？他们起身准备离开，江吴就立马组织学生准备跟上，反正现在是任小素干什么，江吴就带着学生们干什么。大家看着周围生病的人，心情难免会有些沉重，可他们又能做什么呢？有些学生比较善良，他们对江吴说道， 老师，咱们留下来帮帮大家吧。 江吴咬牙纠结了很久，他忽然坚决说道， 不行，我们现在必须要学会先保全自己，也可能老师现在教你们的东西并不正确，但你们现在必须跟我走。 这世界已经把一个温柔善良的女老师逼到了这一步，但她不后悔。江吴说道， 跟上，所有人都不要掉队。还记得昨天我们吃的野菜长什么样子吗？路边看到了一定要摘。 可是那个野菜好难吃啊。 有学生低头小声嘀咕道。江武斩钉截铁地说道， 难吃也得吃。 任小素一走，那些还能行动的难民就全部跟上了，因为他们现在也没什么目标，只知道有人带头，他们就要跟着。最终只剩下那些生病的人躺在了地上。这时候任小素有些疑惑，他已经知道狼群其实一直就在身后跟着，但却从未出现攻击他们这群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群人对他们来说明明毫无威胁，难道说数量太多导致他们望而却步了？那么实验体呢？任小素希望那些实验体只是跟着径山里的庆氏财团去了北边，这样他就不用太担心来自实验体的威胁了。当然，实验体要是能死在那场火山爆发里，那就更好了。任小素直到现在都没法确认那些实验体到底有多少，也没法确定到底是谁制造了他们。他只是明白，这个世界远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此时走在路上，难民们基本上都躲着任小素他们走。任小素很刻意的从未向难民们展示出自己的超凡之处，因为他们还要去109壁垒， 鬼知道109壁垒是怎么对待超凡者的，万一和113壁垒一样见到超凡者就抓捕呢？现在就有一个隐患，陈无敌已经暴露了自己是超凡者的事实，这让任小素有点纠结，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忽然间，任小素看到前方又停着一辆越野车，他当时就觉得好笑。当初庆氏财团路过的时候，好像就三辆越野车和两辆运兵卡车吧，这眼瞅着都坏了一大半了。昨天他们在路上看到一辆越野车和一辆卡车，现在又扔半路上一辆。任小素怀疑，如果他们赶赶进呢，说不定能在前面看到庆氏财团的人。毕竟坏了三辆车就坐不下那么多人了，肯定是有人步行的。也许罗兰会让士兵慢慢走，然后他开着一辆越野和一辆卡车先前往109壁垒吧。当傍晚夕阳斜照的时候，难民队伍最前面忽然混乱起来，有人大喊： 哎，你们看，是庆氏财团的人， 哎，去找他们求救啊！ 哎，终于和军队会合了， 庆氏财团的人。 他们也没考虑过人家作战里愿不愿意跟他们会合，就疯狂地朝前方跑去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。此时任小素听到动静便抬头一看，赫然看到夕阳下罗兰带着几百号庆氏财团士兵坐在橙红色的夕阳下。这胖子怎么才走到这儿啊？而且任小素总觉得这罗兰的裤子有点古怪，仔细一看，这不就是两个汽车座椅皮套缝成的裤子吗？此时罗兰正指挥士兵宿营呢，结果他回头一看，差点吓了一跳，身后不远处密密麻麻的全是人。 赶紧的，有枪把枪都拿出来，防止这些难民冲撞我们的营地。 他赶紧对作战人员说道。庆氏财团的作战人员战斗素养很高，罗兰刚说话并听到这边响起一片拉枪栓的声音。难民们见这边把枪口都对准过来，大家便停住了脚步，似乎有点不知所措。一个中年人隔空高喊： 罗老板，我是桂花寺的小张啊，您见过我的。 呸，这么大年纪了还叫小张，也不嫌害臊，往后退，再往前一步我们就开枪了。 这下子难民们一个都不敢动。到了这荒野上，庆氏财团才不管他们是谁，不是自己人的通通当敌人处理。任小素藏在人群后面打量着这一幕，他倒是挺希望庆氏财团别跟难民们接触的，毕竟庆氏财团现在很有可能在抓捕自己。当然任小素觉得这些人现在也没什么多余的精力了吧。眼瞅着庆氏财团里很多士兵都扎着绷带，看样子是逃出壁垒的时候受了伤了。只不过任小素有点好奇，这罗兰竟然没有抛下士兵跑路啊，这倒是让他很意外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难民与庆氏财团作战旅最终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对峙关系。难民们也不是要冲击作战旅，他们只是一时半会儿难以接受这种结果。大家兴致勃勃地跑过来投靠，结果却被枪口给堵了回去。事实上，任小素觉得庆氏财团这做法没什么毛病，换作是他，他也一样。不过难民们觉得虽然不能靠近，但是跟着庆氏财团也是好的，他们就地休息起来，等庆氏财团出发，他们就默默地跟在庆氏财团的后面。起码庆氏财团知道通往109壁垒的路该怎么走吧。而且现在庆氏财团这边车辆明显坐不下了，所以庆氏财团有很大一部分就只能走路前进，大家也不用担心会被庆氏财团甩开。 小苏，咱们跟庆氏财团的人离这么近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 王富贵忧心地问道。毕竟刚地震那会儿，任小苏还杀了好几个盯梢的人。 应该没事。 任小苏偷偷打量了庆氏财团这边一眼。现在庆氏财团和难民之间隔绝出一片空地来，看样子庆氏财团是不打算跟难民之间有什么接触了。这样也好，因为这样一来 庆氏财团就不会知道任小素在这里。 你们安心在这里待着。 任小素慎重起见，还是交代道， 如果情况不对，我们就往荒野上跑，按照现在的情况，我们暂时待在大部队里还是比较好一些。我有些担心脱离队伍后，狼群会想要捡软柿子捏。 狼群不敢动几千人的大队人马，但如果任小素他们脱离队伍的话，就不好说了。事实上，罗兰并没有非要抓任小素的念头。庆振想给他打卫星电话交代抓捕任小素的事情时，恰好火山云遮挡了信号。等庆振走到信号通上的地方之后，113壁垒已经破灭了。罗兰仓促逃命之时并没有带上卫星电话，所以罗兰等人现在也正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。王富贵点头， 行，听你的。 任小素还是照例去捡干柴生火，并且带上了陈无敌。他倒不是要使唤陈无敌，主要是防着这陈无敌万一是真的带着别有用心进入队伍。整个队伍里只有任小素能制衡陈无敌，所以他还是把陈无敌带在身边比较好。这样总带着戒备之心会有点累，但任小素觉得小心无大错，日子还长，如果以后证明这陈无敌真的没有其他目的，任小素自然会坦然接纳他。去捡干柴的路上，任小素发现今天难民们学聪明了，知道没有篝火取暖恐怕很难扛到109壁垒，于是今天好多人都去捡干柴，还死皮赖脸地找人借火。几千人一起捡干柴的场景十分壮观，任小素都感慨自己可能出来晚了。他主要是没料到会有这么一茬，于是晚了几分钟就导致任小素走了好久都没有干柴可捡。陈无敌在旁边问道， 师父，你早上不是说西天就在前面吗？这怎么走了一天都还没到啊？ 任小素被问得哑口无言，他想了半天说道， 西天他转移了。 陈无敌不乐意了， 师父，你当我傻吗？ 哎，任小素内心里叹气，这回答果然连傻子都骗不了呀。 无敌啊， 任小素语重心长地转移着话题， 你除了要陪我去西天取经，还有没有别的心愿？ 这时候任小素也想跟陈无敌多聊聊，毕竟言多必失，只要陈无敌心思不纯而且说的话足够多，那就一定能露出一些破绽来。然而他发现陈无敌竟然扭捏起来， 确实还有别的心愿。 任小素好奇道， 什么心愿？ 找一个叫做紫霞的姑娘。 陈无敌郑重道， 我转世重生回来有两件必须完成的事情，一件是护送师父你取经，还有一件就是找到紫霞。 任小素转头怔怔地看着身边的陈无敌， 你丫儿看的到底是哪个版本的西游记啊？ 他仔细回忆着自己看过的西游记，愣是没想起来有紫霞这么一号姑娘。忽然间江吴从他们对面走来，他带着学生怀抱了好多的干柴。江吴看到任小素便眼睛一亮， 你们不用去捡了，我们帮你们捡回来许多。 正所谓人多力量大，江吴带着28个学生捡干柴的效率可比任小素一个人高多了。不仅如此，任小素估摸着他们抱的干柴应该都够升起4-5堆篝火了。任小素点点头并没有拒绝，对方有心回报本身就是一件好事，他也不介意接受对方的回馈。只见几个女学生脸红地看着陈无敌，他们几个犹犹豫豫地走过来，突然对陈无敌说道， 你好帅啊。 陈无敌愣了一下回答道， 哦，谢谢女施主。 女施主三个字就像一盆冷水一样把少女怀春的心思一下子给浇灭了。不过任小素没理他们，而是径直地朝前面走去，一边走一边喊道， 来来来，发现好东西了。 有时候大自然的馈赠是非常慷慨的，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， 那你一定就不会饿死。任小素刚准备转身回去的时候，忽然看到前面的野草地不对劲，仔细打量才发现，那赫然是一片红薯地。这片红薯不知在这里野蛮生长了多久，而现在就是红薯最好吃的季节。任小素回头对江武说道： 愣着干什么？带学生挖呀。 哦哦。 江武也立刻反应过来，赶紧招呼学生们动手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任小素，他都不知道这片地下还埋着一大堆红薯呢。他们得抓紧时间了，不然等其他难民反应过来，他们可就抢不到几个了。难民实在太多了。江武一边带着学生挖红薯，一边偷偷看向任小素那边。这少年总是能给人惊喜，这种惊喜多了，渐渐便转化成一种奇怪的依赖感。这一刻，江武甚至觉得只要跟着任小素，他们就一定能活着走到109壁垒。不到一分钟，其他难民便发现这边的状况，大家一拥而上冲了过来。没人敢跟任小素抢红薯，但这片红薯地很大，能挖的地方还有很多。任小素没管别人，他和陈无敌愣是挖了30多个红薯才终于停手。这些个红薯一个个大得吓人，起码接下来好几天都不用再担心食物问题。等他们直起身来打量周围的时候，赫然发现这片红薯地都快被难民薅秃了。蝗虫都没这么恐怖啊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今天的夜晚好像没有那么难熬，数千人围在各自的篝火前面取暖，而篝火里扔着数不清的红薯。渐渐的，整个营地都飘起了让人陶醉的香甜气息。夜色中，这黑暗的荒野废土上像是突然点起了无数盏灯，黄色的火光摇曳不定，还有许多人期待地看着篝火里尚未烤熟的红薯。那红薯看起来得有9瓶那么大，结果陈无敌这次一口气吃了3个红薯。任小素看到这一幕就惊了，他忽然觉得陈无敌来找他当师傅，很有可能是想吃穷他。陈无敌抹抹嘴看向周围的一圈人，任小素、王富贵、颜六元、小玉姐、王大龙。 看啥呢？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。陈无敌说道： 师父，你觉不觉得咱们的队伍还缺点什么？ 任小素愣了一下。 缺啥？ 陈无敌目光在颜六元和小玉姐之间来回徘徊。 还缺一匹白龙马。 颜六元和小玉姐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，只不过陈无敌也有自己的原则，他说道： 你们不用这么看我，你俩都不是白龙马，我不会乱认的。 这一刻，王富贵和王大龙又难受了，难道他俩真是八戒和沙僧？任小素心中有些惆怅，自己这队伍原本还挺正常的，怎么陈无敌进来之后就忽然变了画风呢？不过让任小素比较意外的是，这陈无敌风归风，竟然还有自己的内在逻辑。可对方为什么要认自己当师傅呀？他没有搭理陈无敌，而是默默计算着大家的饭量。眼下红薯应该还够吃2天左右，而且红薯这东西就是放上一冬天也未必会坏的，就是背着赶路会有点累，毕竟红薯还挺沉的。现在他们距离109壁垒兴许只有100公里左右了，正常人每天如果按8小时来计算，大概可以走40公里，如果强度再高一些可以走50公里，但估计王富贵和王大龙、小玉姐的身体会有些吃不消。小玉姐下午的时候还拿针线帮颜六元把脚底新磨出来的水泡给挑破，颜六元当时很安静地看着小玉姐的侧脸，忽然觉得有这么一个姐姐真好。这时候难民们脚底的水泡都已经烂掉又重新结痂，结痂之后再烂，逃命远不是一天可以走多少公里这么简单了。所以任小素估计他们可能走到109号壁垒 最起码还需要3到4天的时间。红薯省着点吃，他们甚至不用出去重新找食物了。忽然间，任小素听到身后不远处江武说话的声音。 大家再坚持一下，我们很快就能走到109号壁垒了。下午咱们挖的红薯大家千万要带好，可能走路会累，但总比饿着强。 学生们已经过了想家与脆弱的阶段，这些温室里的花朵都在学着坚强起来。有人忽然问道， 老师，咱们真能安全走到109壁垒吗？ 一定能的， 江武说道， 咱们只要跟着那个少年就一定可以。 此时有学生挤眉弄眼地提醒江武看身后，江武转过头来，恰好看到任小素的目光，呀的一声，他赶紧把脸转了回去，似乎是篝火烧得太旺了，以至于把他的脸颊都给映衬得格外红。江武压低了声音对学生们说道， 你们怎么不提醒我呢？ 老师脸红了。 任小素看着这一幕，忽然觉得人类应该是最会苦中作乐的动物，只要让他们看到一点希望，他们就愿意活下去。没过一会儿，江武那边的学生低声唱起了歌，像是校园里的歌谣。任小素听着那些歌声有些出神，他也曾想要生在无忧无虑的壁垒里，享受那安逸的一切。当然，现在壁垒里的生活恐怕并没有那么安逸了。远处庆氏财团驻地里，罗兰闻着那远远飘来的红薯味，他一边吃着作战旅存放在车上的单兵口粮，一边感叹， 哎呀，还是这群穷人会过日子呀。 旁边罗兰的心腹问道， 老板，您说您弟弟会派人来救您吗？ 啊，不好说。 罗兰有些惆怅， 我反倒是有点担心他，京山出问题的时候他在里边呢。哎呀，现在他也是生死未卜啊。 罗兰的心腹小声嘀咕道， 我觉得庆老板不会有事，他这人做事向来十拿九稳。 稳什么呀？ 罗兰叹息道， 这次还不是一样出了意外。当然了，地震和火山爆发属于天灾，不可抗力。 你说112号壁垒会不会也跟咱们的壁垒一样出了问题？毕竟两边距离差不多的，咱们这边扛不住地震，那边也一样啊。 没错。 罗兰想了想说道， 哎呀，恐怕112号壁垒也塌了，庆氏财团一下子少了2座壁垒，庆氏在财团内部恐怕要接受很严厉的处罚。 可这也不是咱们的错啊，换谁来还不是一样塌？ 本身庆氏就在财团内部树敌太多，而且他前阵子杀了好多其他财团的人，财团恐怕会担心他难以掌控，所以会晾一晾他吧。不过这都是暂时的，因为庆氏财团还需要庆氏做事，其他人做事确实没有庆氏做得好，或者说没有他那么狠。 此时此刻，庆氏走在山路间，他的脸已经被火山喷发后冲击出来的黑烟给熏黑了，人设早已崩得不能再崩了。许蛮在一旁拿着卫星电话说道， 老板，财团的主席团让您接电话。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出火山云的覆盖范围，卫星电话也已经恢复了使用功能。庆振没好气地说道， 告诉他们没空。 许蛮为难了一下，但还是原话转达。过了几秒，他看向庆振， 他们要求你走出庆山后立刻前往111壁垒接受调查，不得准许，不可走出111壁垒。112壁垒和113号壁垒已经没了， 告诉他们我知道了。 许蛮回复那边后便挂了电话，他对庆振说道， 这是要软禁你啊。 正好很久没回111壁垒了，你给109壁垒的陆源打电话，让他派人去搜寻罗兰。 许蛮迟疑了一下说道， 那是李氏财团掌控的壁垒，陆源身为壁垒管理者， 可能没什么话语权。 派点私人部队的权力总归是有的，109壁垒距离113壁垒最近，所以如果罗兰没事的话，一定会往陆远那里跑。 庆枕回头望着身后灰色的天空说道， 你告诉他，他找不到罗兰，他就得死。 许蛮忽然觉得庆枕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将要被财团软禁调查的人，而且庆枕和罗兰兄弟两个的感情也比传闻中要更好一些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罗兰并不知道庆枕已经让人开始寻找自己了，也不知道此时庆枕正面对财团内主席团的压力，他只知道隔壁飘来的红薯味是真的香啊。他看着身旁的心腹说道， 哎，那个唐周啊，你看看红薯地里还有没有他们挖剩下的。 名叫唐周的心腹说道， 咱们直接去抢一点不就行了。 你懂个屁。 罗兰骂骂咧咧地说道， 我罗兰是那种人啊，现在财团要是让我去杀火种公司的人，我眼睛都不眨一下，但抢一群难民传出去，我罗兰成什么人了。 唐周为难道， 可红薯地已经被他们挖干净了呀。 难民足有3000多人，那片红薯地也不是规模化种植，纯粹就是野蛮生长不知道多久长出来的这么一片。那些难民饿了几天时间，好不容易见到点能吃的东西，那肯定是挖完为止啊，吃不下也可以待在路上，起码接下来几天不会饿着。只有饿过的人才会明白当饥饿到极致是种什么感觉。眼瞅着逃难时间才过了几天，所有难民都瘦了一圈了，也就任小素他们几个人看起来没什么太大变化。 去，你们谁身上带钱了，找他们买点去。 罗兰纠结了半天，这次逃命出来罗兰是什么东西都没来得及带，不然他也不会连裤子都没得穿了。而其他作战旅的士兵也差不多是这样，地震来得太突然了，那个时间还有心思回屋拿钱的基本上都埋在里面了。士兵们面面相觑，大家凑了凑，终于凑出来4000块钱了，这都是平日里大家随身揣兜里的零钱。罗兰看着钱眼睛都冒光了， 哎，唐周，你带人去买，小心点不让他们给偷袭了。 收到。 唐周带了一个作战班组过去，这时候幸存的作战班组已经完成了重新整编，伤员不用参加战斗，但他们这200多人起码还有2/3是有战斗力的。罗兰还不忘交代， 用平时50倍的价格买，别给青石财团丢人，我们不占别人便宜。 这个时候食物明显比钱重要，但50倍这个价格到底值不值，纯属见仁见智的。大家总有一天会回归人类文明，也许快一点的话3天时间就能走到109壁垒，到时候什么东西都要钱去买。庆氏财团虽然跟李氏的关系一般，但庆氏财团在109壁垒是有一些商业产业的，所以庆氏财团发行的钞票也不至于一点购买力都没有。财团之间的关系很复杂，并不是李氏财团控制的壁垒里就完全没有其他财团势力渗透，更多时候财团之间的势力分布更像是犬牙交错的状态。各个壁垒所处的位置不同，也就意味着他们掌握的自然资源有所不同，所以财团之间也需要互通有无。例如庆氏财团所控制的地区主要以凡泰磁铁矿、岩岩、芒硝、铅锌、硫、铁矿、石棉、云母、金、磷、水泥灰、煤矿、天然气为主，而李氏财团所控制的南方则以有色金属和煤矿为主，种植行业则是盛产烟叶。但最关键的是，庆氏财团身处气候适宜的盆地，掌握了稻、麦、玉米、大豆等粮食作物以及茶叶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资源。李氏财团多数时间都是需要向庆氏财团购买粮食的，他们自己也种，但还不够。每个财团都很看重粮食，但不是你看重， 你所掌控的土地就适合种粮食了。大自然不会因为人类的意志而做出什么改变。没过多久，唐周就带人抱着一大堆红薯回来了。购买的时候，难民们看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军人过来，还真没几个人敢拒绝庆氏财团的要求。况且庆氏财团给的价格并不低。罗兰兴奋地指挥军人把红薯都给扔进火堆里，然后一群大老爷们眼巴巴地等着。罗兰数了数人数，又数了数红薯的数量，然后叹息道： 哎呀，一人吃一半，谁也别多吃，伤员可以吃一整个。 等烤好之后，唐周拿着木棍从火里扒拉出一个给罗兰。 老板，这个您拿着吃吧。 罗兰捡起来掰开半个递给唐周。 人一半。 不用这样吧，老板。 唐周有点迟疑。 你也只吃半个？ 哎，别废话，赶紧拿着烫手。 罗兰看向其他人。 现在没工夫跟大家说那么多，咱们到了109B 来，我请大家一起去享受享受。都是逃过一劫的人了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 作战旅的军人都默默地吃着红薯没有说话。任小素这边一直观察着庆氏财团的动静，只是难民之中忽然有一个女人尖叫了起来，紧接着一记响亮的耳光响了起来。他们都转头看去，赫然发现一个中年男人撕扯着一个女人说道： 吃了我挖的红薯还装什么青春，你男人早就死在壁垒里了，不是我拉了你一把，你能活到现在？ 我说我到了109壁垒就会把红薯的钱给你的。 你拿什么给我？到了109壁垒大家照样一无所有。 任小素撇撇嘴，这俩人竟然还认识，怕是男的刚才想要动手动脚却挨了一耳光，如今恼羞成怒之下竟是拉着那女人往僻静的荒野走去。女人哭喊着却无力挣扎，旁人全在冷漠的旁观。然而此时任小素身旁忽然有一声暴喝响起： 住手！原来是你这金钱豹王在作怪。 这一声给任小素脑瓜子都喊得嗡嗡作响，他一脸懵逼地看向陈无敌，只见陈无敌已经拎着金箍棒冲出去了。那中年汉子也是没反应过来，直接被陈无敌一棍子就给抡到了地上，差点吐血。这还是陈无敌收着力气的，不然这汉子估计当场就被抡死了。可是还没等陈无敌享受降妖除魔的成就感呢，那一开始被拖出去的女人反倒愤怒了。她看着陈无敌： 你为什么打他呀？你滚！ 陈无敌有点委屈，但他想不明白这里面是怎么回事，只能耷拉着脑袋走回任小素身边。所有人都惊诧莫名地看着这一幕，只有任小素这个看过《西游记》原著的人觉得有点不对劲。金钱豹王是《西游记》里隐雾山折月连环洞妖王，在原著中这金钱豹喜欢农夫的妻子便占为己有了。然而任小素之所以觉得不对劲，是因为他发现这陈无敌想打谁就会给对方安排一个妖精的名字，例如小钻风啊、金钱豹王啊之类的，不想打的时候对方就是正常的人类。这似乎是精神病人给自己寻找理由与立场的逻辑，他是齐天大圣所以要打妖怪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任小素怔怔地看着陈无敌回到了自己的身旁，他想了半天调侃道： 徒弟啊，你要是以后陆续碰上几百个敌人，妖怪名字不够用怎么办？ 毕竟西游记里妖怪也就那么多，打完不就没得打了吗？陈无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，好像是这么回事儿。结果没一会儿，陈无敌决定放低自己的一些原则说道： 没事，妖怪的名字可以重复用。 这他妈是真傻还是假傻？ 说好不乱认的呢？ 师父， 陈无敌坐在篝火旁边呆呆地看着篝火。 你说我都把金钱豹王给打倒了，那个女人还要让我滚？ 任小素沉默着，她很想告诉陈无敌说人性是复杂的，有些人并不值得去救，但她又担心破坏了陈无敌心底的那股子纯真。在这个世道上，如果真有一个齐天大圣被任小素劝说成了凡人，那任小素都不知道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坏事。然而这时候，王富贵在旁边乐呵呵笑道：“ 还是你太喜欢管闲事了。人这一辈子用好‘关你屁事’和‘关我屁事’这八个字，就能省去很多烦恼。” 什么意思？ 陈无敌愣了一下，抬头问道：“ 你看。” 王富贵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 你为什么闲着没事儿非要管这事儿？如果不管这事儿， 关你屁事！” 任小素和颜六元、小玉姐都笑得前仰后合，但好在陈无敌已经学会了“关你屁事”这四个字的用法。至于能不能学会“关我屁事”，任小素觉得，那就看陈无敌愿不愿意学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任小素他们早早的起身烤了红薯吃掉。很多人宁愿不吃东西也要睡一会儿，但事实上，在这个季节，如果早上不吃东西，身体会冰冷一天。任小素看到庆氏财团那边也已经起来了，作战人员跟难民毕竟不一样，他们是有纪律的。今天难民的情况好了许多，仍旧有些人生病发烧，但是人数并不是太多。这边庆氏财团一动，难民也跟着动了，大家就默默跟在庆氏财团后面，铁了心要跟着走。任小素看了难民人群中一眼，他发现昨天那位被陈无敌抡倒的金钱豹王倒在地上奄奄一息，那个女人已经混在人群里不知道去了哪里，躺在这里没人帮助，那就是必死无疑了。其实按照这位倒霉鬼的说法，他应该在壁垒里对那个女人照顾有加，包括女人能够逃出壁垒也是因为有他帮助，但当他有难的时候，女人便果断弃之不顾，这世道说不明白该死的到底是谁。这时候任小素看向庆氏财团那边，那庆氏财团仅余的两辆车缓缓开着，没能坐上车的人则以步行跟在车辆旁边。可任小素有些诧异，他赫然发现罗兰竟然也走在地上，而不是坐在车上。什么情况？这是打算强身健体吗？然后任小素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士兵能坐在车上？总不能还有比罗兰更重要的人物吧？这一观察，任小素便愣住了。只见运兵卡车的车斗和越野车上，尽是扎着绷带的伤员，还有半车弹药。枪械弹药是肯定不能扔的，就算只能走路也得带着这些东西，那是保命的本钱。而那些士兵在人面虫阻挡之下帮助罗兰突出重围，于是罗兰便让他们坐车，自己不坐。眼瞅着地面上还有些伤员在走路，那是因为车上实在装不下了，腿脚灵便的就没有上车，但这些没上车的伤员并不沮丧或怨怼。任小素甚至觉得他们行进中还有说有笑的。原先任小素以为罗兰会直接开车丢弃伤员，自己先赶往109避来，可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了。这庆枕罗兰兄弟俩，难怪当初连超凡者都心甘情愿替庆枕去死。事实上任小素不知道的是，那名死去的超凡者不是庆枕雇佣的，那本来就是他麾下作战旅的士兵，在觉醒超凡之后便直接变成了庆枕的贴身保镖，忠心耿耿。当天夜里，任小素总有一种莫名的不安感，以至于小玉姐都看出来了他的忐忑。小玉姐好奇道：“ 怎么了小素？”“ 没事。” 任小素看着篝火摇摇头，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， 可具体哪里不对劲他又说不出来。那种感觉就像是重新回到了危机重重的径山。夜色漆黑如墨，仿佛有一座囚笼正在降临。走。任小素把他们的篝火踩灭。 今晚我们不能待在这里。 他思来想去，还是要相信自己的直觉，因为这直觉曾经救了他不止一次。张景林曾经说过，灾变之前就有科学家证实过，第六感是真实存在的。任小素站起身踩灭篝火的时候，旁边的难民都一脸不解地看向他，只有江武反应最快，还没等其他人明白怎么回事呢，他就已经催促学生们跟上了。虽然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跟着任小素跑就对了。有人纳闷道， 哎，那个少年发了什么疯啊？ 不知道啊。 颜六元问道， 哥，咱们去哪儿？ 不知道。 任小素说， 先离开这里再说。 可就在他们刚刚脱离难民队伍，准备绕过庆氏财团驻地的时候，任小素忽然听到身后隐约间有铁链划过地面的声音，而且那声音在越来越近。 快跑！ 这无数难民中，大概也只有任小素知道这身后是些什么东西。当初在径山里面，他看到密密麻麻冲向自己的实验体时，本能的就撤退逃跑，为此他甚至不惜去回头面对庆氏财团。那个时候任小素根本就无法确定实验体到底有多少个，他只知道不跑会死。这两天以来，狼群和实验体都是任小素心中的阴影，一天没到109壁垒，他这心头的阴影就不可能消散。他曾希望壁垒那片死地将实验体和狼群吸引过去，但现在看来希望是落空了，他们只能抓紧时间逃亡。任小素只是有些疑惑，原先实验体只在树林里活动啊，怎么都跑出来了？王富贵等人不知道任小素为什么说要跑，但他们开始下意识地选择相信任小素了。 这下红薯怎么办啊？ 王大龙一边跑一边喊道。王富贵拐回来，伸手把王大龙怀里抱着的红薯全都打掉了。 命要是都没了，我看你拿什么吃红薯？快跟着任小素跑啊！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